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终于可以开始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啊，今晚咧就都要有一句，唔系曼联频道，今晚好啊，咩啊？冇人知道你讲乜噶。一阵解释俾你听，开始晒所有嘢先。咁啊，今晚就仍然都会系直播啦。咁啊，就喺 Ustream 同埋 Twitch， 咁啊可以听到足球频道直播。咁首先讲声唔好意思，今晚就又系迟咗大约 半个钟啦， 四十分钟啊，差唔多。而家已经 四十分钟 系啦，九点二啦，九点十分啦。咁啊，迟到都唔系好关我事嘅，因为之前有啲录音啦，咁啊，所以我哋要等埋录音清好晒先啦。咁今晚就仍然都人齐嘅，有阿师兄喺度，有阿夏萨特，头先开声嘅夏萨特，仲有阿的哥，咁啊，仲有咧就阿 Steven 啦，咁阿卡妹又喺度啦。咁啊，其实就啊，我好中意阿京一讲嗰句说话，佢就话咧开始去到呢个暑期嘅白热化， 系 咁啊，括弧就系冇嘢讲，咁咧就系我哋咧虽然人就好齐，但系 冇嘢讲， 今日系冇乜话题，所以咧就我哋交晒俾夏萨特咧，今晚咧就啊。尽情抽水，咁但系未抽水之前咧，唔该，阿的系咪有啲台务可以交代成节噶？交代晒，唔系首先俾晒， 交晒俾你， 交代翻晒先啦。关于七一嗰度啦，上个礼拜呼吁咗一位网友，即系我就唔好 仲未铺头， 唔系今日好彩地铺咗头啦，佢系攞翻佢嗰只大圣功啦，咁所以就多谢翻佢先啦。 好多谢多谢多谢。 咁啊，第二样嘢 OK 要交代啦，就系咁今晚迟嘅原因系咩？咁啊，因为头先咧就录。漫不經心的關係， 哇今晚犀利啦， 當然啦，那個 topic 不講住啦， OK， 漫不經心就會稍後啦，咁聽晚先會出㗎啦，漫不經心，咁呢個提返各位網友先啦， 有幅靚相睇下邊個鬥快鋪出嚟先，嗰幅靚相係 即係我估呢個進擊之曼聯 唔係呀，哎呀好啦，到第三樣嘢啦，就係咁亦都要首先道返個歉先啦，咁啊其實昨晚同 CD 夾好咗呢樣嘢，咁啊反晚呢我同佢講咗呢就一點半上㗎。 係。 係啦，咁啊跟住 昨晚遲咗。 係啦。 群情洶湧啊。 有夾咩 未呀，佢錄音嘅時候你講啦，點半鐘上啦，佢冇寫點半啦。 咁咩嘈我嘅 佢冇，因為啲人吵嘛大佬。 好味呀，好味呀， 咁樣。未㗎啦，係㗎。因為老實講禮拜四呢係都係好繁忙㗎，即係同埋你啱啱突然間錄呢，我哋好多時錄音嘅關係係咩呢，就係、是、早一日錄嘅話呢就可以 edit 到，即刻 edit 到上去呢，夠晒時間制就唔會甩嘅。咁、但係好多如果你即刻要搞嘅時候呢，因為再博住有其他節目錄啊或者即刻眼成呢就會耐咗好多。咁呢樣嘢就試返歉先啦。咁所以其實 live 好多時點解會即時可以做到嘅原因就係咁，但係錄音嘅話，如果因為嗰晚師姐幾點錄呢，嗰晚師姐亞灣大約八點零到錄嘅，咁要褪嘅話呢就，所以我同師夾咗點半錄嘅。咁但係往後啦，盡量希望都係安排翻可能十一二點到就可以俾各位 download 啦。 好事嚟嘅，咁啊節目未上咁啊有人嘈咁啊即係有人等啦，即係呢個好事。 唔係同埋琴晚反問幾精彩㗎，咁啊無端端 又有一個嘉賓， 明明真係 見到個名係未聽， 明明真係講財經嘅，真係講反問。 唔係趁冇咩講嚟一個，唔係每個禮拜而家 足球频道守尾门啦、啊。如果你系 Regga 嘅忠实听众，其实就有三个足球节目俾你追住嚟听，就算暑假都有三个足球节目啦。虽然解读休息，咁但系就我哋亦都有点子冰冰推咗出嚟。咁啊呢个礼拜我都有听点子冰冰，咁、其实好开心嘅，就听到即系有个反曼，有个点有个点子，有个阿仙奴嘅节目咁样。咁你可以听到就系、即系唔同球迷嘅心态， 多元性咁。 我又了解得多好多，譬如话啊嗱，即系一路听住反曼，咁你发觉就系、你又理解到嘅，即系反曼就系一班即係有精神病嘅利物浦球迷啦，跟住然之後就其實自己對波就已經唔需要再理嘅，一冇希望嘅。咁啊，全程其實即係佢作為一個球迷，其實最主要嘅職責就係反慢嘅啫。係即佢自己對波打成點咧，係唔使理嘅。咁、你聽阿仙奴亦都係話好正啊！即係佢哋 first team 冇完全就係冇希望嘅，集中精神咧就係即係專注喺嗰啲14、13、14歲啊， 琴晚 要16、17歲，喂好熟嘅喎 ，EV 真係。点样先？ 咁样讲你咧就唔啱嘅。 唔系喎， 你而家咧即系26年咧都未换过领队，你而家一换嘅话咧，你阿招军喺亚商。 一阵你先讲曼联，我而家讲阿仙奴同埋呢个利物浦啊嘛。 其实佢讲咗， 唔系咁我哋军体亚商同咁啊点啫？咁未到啊，大佬，系咪先？咁我 若然未报时辰未到啫， 到我就可以招职下噶啦。 用翻呢句说话啦，即系我要回应翻耀尊同埋阿狮子啦，他招军体亚。相同，當日一日曼聯即係一間公司法執撚咗嘅時候咧，咁即係全世界大部分球迷都會黐撚咗線嘅。第一樣嘢，你曼聯嘅球迷所謂用佢哋個通啦，冇撚咗冇撚個主線喺度啊嘛，屌冇撚得話啦，冇撚寄託啦。第二樣嘢就係一班反萬嘅。 系啊，其实曼联仲紧要啊！ 屌啦，乜嘢好咧？冇捻咗个嘢，屌啦， 冇屌啊，仲大镬！所以你真系千祈都要望曼联要唔好下滑你成绩， 即系对你好惨， 成个反曼冇捻埋 啦！friend，我哋都咁样对待你嘅狮子， 黐捻线。 咁所以嗱，呢个要讲翻啦。咁所以其实 唔系，但系我想讲多几句啫。即系我听咗第三集嘅点子冰冰，唔系其实系都几值得听嘅，真系好嘢噶。吓，因为起码。可以因为譬如节目主持人 EV 啦，其实好熟阿仙奴啦，咁亦都其实可以学佢话斋，即係佢成一个节目讲，我讲啲係小路嘢，咁起码呢就即係俾大家会多啲可以即係了解下阿仙奴，譬如话啲年青嘅球员啦，嗰啲 云家嘅安排啦，对于 係 因为赛啦， 你係从 EV 嘅身上你先可以了解到啲年青球员，因为你 first team 你真係好冇乜机会会睇到。好啊，系咪先？即系可能霎一眼咁就冇咗咁但系唔系得个讲真嘅，即系其实听落去咧就我唔知阿 Steven 认唔认同啦。即系我谂其实听落去就你发觉呢几年都系啲 first team 咧，其实就啲年轻球员上到 first team 好快就冇咗啊！即系阿仙奴好多都，即系譬如喺EV 提过嘅，譬如 Frimpong 啊，或者今届过咗去佛内堡嘅 Coquelin 啊，你而家呢几唔好话几代咧，即系呢几期嘅人都系，譬如话以往嘅 Banner 啊咁样，即系呢啲由15、16岁。上嘅都唔会打得太耐嘅，之如此类啊。咁呢个可以一直慢慢可以有机会再倾下嘅，即系阿仙奴嗰个就。 咁当然啦，头先杰斯都提到好啦，而家即系暑假期间，威格有三个足球节目可以听啦。OK， 咁其实翻到8月嘅时候咧 ，OK， 咁应该呢个可以问一问夏萨特嘅。咁夏萨特其实嗰边嚟紧 ，OK， 南 做咩？个车仔频道 嗱 ，OK， 解读就投书啦，关系咁。咁调翻转嘅系因为篮球 NBA 啊完咗嘛，打完季后赛。口述啦，咁但系夏萨特嗰边即系仲有阿 Thomas 啦、阿谦啦，咁佢哋好有心啦，因为可能嚟紧8月，我谂八月头到啦，或者至8月中到啦，咁就会开始录翻蓝天就会有开始做翻啦 ，OK， 咁又可能讲翻一啲 history 上嘅嘢啊，即系成啦，咁所以嚟紧哦蓝天就8月又会上翻架噶啦。 NBA 转会都几过瘾嘅，即系呢个礼拜 系啊， 都好多啊，系啊， 净系讲下后活都， 净系讲后活都有得讲啦， 后活。过咗去火箭真系，唉，系啊，真系好笑真系。 嗯， 咁样呢个节目可能咧就会变一变，因为咧我哋因为个转会市场未定啊，我谂住咧系转会市场定晒啦，即系开季之前 NBA 开季之前嗰阵时候咧，先一次过讲佢哋啲转会嗰啲嘢。 哦， 咁所以咧之前嗰阵时候咧，可能会讲下啲。叔啊，佢哋以前嗰啲歷史啊，咁樣嗰啲咯。 哇， 正喎！ 咁啊，睇下啦，咁啊，睇下，因為啦，點知冰冰就做下個禮拜 四集， 下個禮拜第四集，亦都係 短短地， 暫時地最後一集先啦。咁因為要。 夾翻 EV 佢哋嗰啲時間啊，究竟睇下佢哋有冇得安排，因為佢哋每一次上嚟都好大朋友上嚟嘅，你會見到。 唔係，我諗我講少少啦，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個節目啦，唔係因為佢係阿仙奴嘅，講阿仙奴嘅問題，而係 點使兵兵 呢班呢、 okay. 班，即係大家要了解佢嘅 background， 就係呢班其實係網上討論區一班嘅即係網友啦，佢哋平時係冇做開節目，但係你見到佢就係做呢個資料搜集啊，或者想講嘅 topic， 你見到佢哋係用咗好多時間。 係啊， 我諗就係講呢、這個呢份心機咧，其實都值得大家欣賞， 值得推崇。 我覺得係我都呼籲大家，即係尤其是係啊，你就算你中意又好，或者好討厭馬斯洛都好咧，我都覺得嗰個節目係值得聽嘅。 稍後啦 ，crossover 翻先啦，咁啊，因為藍天上架嘅關係啦，咁可能EV 其實喺節目度咧可以透露一下，都有講過嘅，就話佢哋一班廠友有部分人其實想反萬嘅，即係想反萬個節目嘅。咁啊已經同 CD 聯絡咗啦 ，CD 話 OK 嘅。咁啊，我呢個往後安排啦，睇八月成個。 廠友、兵工廠友， 嗱， 唔係院有院有好多意思嘅， 院友加廠友得唔得 ？OK， 所以就可能會喺八月嗰段時間安排啦，係咯。咁啊，另外幫 C 吹一吹啦 ，OK。見反萬 T 佢真係犀利啦 ，OK，、即係呢樣嘢老實講真係俾翻個 credit 佢嘅，咁啊佢嗰邊收到訂單400多件啦， 哇咁犀利， 係啊，即係呢個要俾翻個 credit 佢，咁啊佢亦都講啦，下個禮拜就會交 少啦，快啲反萬點知400多人啦，真係渣嘢佢簡直係， 唔係喺咁啊下個禮拜啦，佢個節目度會交代點樣 出 單啦， 真係有100元嘅，唔係多笑啊！啊 喂，你解喂，咁你應該要支持啦，大佬，你真係 搞錯咗，大佬，去翻獅子度啦，你俾我， 我 係 俾咗咩幾件？ 唔 係 啊， 你 想俾我咩？ 十幾件，我係預咗一件俾阿迪斯，一件俾阿的噶，你放心啊！ 我想咧叫阿的咧轉交俾我啊嘛，即係喺曼聯嘅身，即係曼聯嗰啲球迷身上咧攞到呢一件衫咧，零舍特別有意 義。嗯嗯，同埋呢段暑假啦。其實唔休嘅，因為我哋有好多安排啦。咁啊，死人獅子啊，亦都一路都安排緊嘅，就係阿傑斯啦、我啦，再加集反萬嘅人啦，就想再搞個睇波聚會啦，就一場晚 嚟緊呢一季都會將會有嘅，將會有啦，我哋都會安排噶啦，一定走唔甩嘅。 咁和過去就可能我哋搞，而家就 我哋 check 緊嗰場亞視，唔係曼聯對利物浦嗰場波啦， 俾獅子搞咯，好嘥啊，佢搞會好啲。 掉俾阿 杰 斯定獅子搞啊？ 掉俾獅子搞， 我搞啊！ 這個要留意嘅，因為今日已經有啲新聞係，即係尤其是曼城嗰邊啲比賽咧，季賽比賽咧，其實佢哋都可能會有啲喐動啊。關於嗰、那個因為電視轉播問題咧，可能原本係禮拜日，可能變禮拜一啊。 今日就冇乜做功課啦。其實呢個要留意啊，因為嚟緊啊新嘅一季嘅英超咧喺英國嗰邊，其實英國嗰邊就會仲更加混亂，因為今年多咗個 BT 嗰間英國電訊。咁啊，然之后就我净系知道嚟紧应该下礼拜到咧，就会应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系啲碧咸迷就，因为有条新嘅碧咸嘅广告就系帮 Sky 嗰边拍，因为佢亦都系 ambassador 嚟嘅，即系 Sky 嗰边嘅代言人啦。 做咁多 ambassador 系佢做多咁啊，退休嘅揾食噶啦。咁啊嗰边嘅竞争都好大。咁嚟紧就今即系嚟紧新一季嘅英超，其实如果你喺英格兰睇波咧，就都几麻烦嘅，因为有啲波可能就唔系。Sky 嘅直播就会系 BT 嗰边嘅直播，但系听讲咧就头两三个月咧就因为佢嗰个转播权系有啲复杂嘅，咁 BT 仍然都系当然咧最大嘅转播商转播商仍然都系 Sky 啦，咁但系咧有部分嘅赛事咧，如果隔就去到英超开咗呢之后嘅两三个月咧，会有一啲即系所谓嘅叫做即系大家嘅 first choice 嘅赛事咧喺英格兰咧就唔会喺 Sky 嗰边播，喺 BT 攞咗嘅，咁呢个咧就而家仲喺度搞紧嘅，仲喺度，咁所以咧呢个其实大家又可以密切留意一下个英格蘭嗰個轉播啦，咁譬如呢個我哋可能喺嚟緊嘅英超，譬如話我哋班友成日會下載啲足球睇嗰啲咧，咁其實下一季就嚟緊嗰季都會睇到一啲可能係一啲 BT 台嗰邊嘅直播，睇下會唔會 BT 台 射到出嚟啦。 BT 台 嗰個唔係 BigTorrent 係啦，你 BT 個 BT 台，OK，BT 咧就係 British Telecom 係啦，冇錯啦。 但係有啲新聞咧都要留意，但係如果睇開上好似我哋呢班支持網上。睇波嘅朋友咧，出年係要下一季要小心嘅，因為係有啲新聞都話佢哋會 搞啲嘢 針對啦， 針對性去防止你免費睇波。 每逢季初都要小心㗎啦，即係呢個都係始終係利益關係啦。咁啊試過，其實我如果係大家即係已經係睇用電腦睇好咁多年波嗰啲咧，其實都發覺每一年嘅季初都會有啲嘢變動嘅，譬如話 有啲新嘢啊， 可能有啲網站死咗啊，呢樣嗰樣啊，特別喺季初特別多發生。咁呢個要小心咯。 我用翻阿牛 多啲留意啊， 個套個討論啦，數和呢樣啫嘛， 嚴打係啊， 嚴打 通常嚴打都喺季初嘅。 喂，好啦，講翻啲講 下足球啦， 講咩先啊？ 講咩先啊？ 你想講咩 先啦？ 講下轉會係咯。轉會其實真係同上個禮拜又隔咗個禮拜有啲咩轉會值得講先？ 趁阿仙奴 Stephen 喺度問翻佢先啦， 講阿仙奴先啊， 講阿仙奴 啦， 好。 又讲上礼拜讲完噶咯， 再讲咯。 一个礼拜后就冇乜嘢， 唔系有几个目标冇咗咯。 有冇进展先？ 有几个目标冇咗。 几个叫韦拿啦，因为韦拿去咗马体会啊。 冇错。 咁啊，韦拿就 韦拿又唔系阿仙奴， 净系阿仙奴，反而系 目标嚟嘅。热 刺系最大机会嘅， 系啊系啊， 原本热刺系最大机会嘅。 我觉得韦拿系 呢单挑，其实我就觉得好鬼嘅，即系鬼得嚟咧，就系阿师兄喺度啱晒。巴塞即系开头企到好硬，就1000或1000几先肯卖嘅。咁但系咧，最后而家卖俾马体会咧就510，仲要系分 四百到啫，好似 唔系 欧元啦 ，OK， 总之佢 百几万欧元嘅， 分两年三年， 好平啊， 好 超值啊， 好搞鬼啊个 terms。咁我就有啲怀疑，其实个球员本身自己一路都系根本唔系想出国嘅。 哦，呢个系啊，因为 同埋佢一个贴钱价，即系嗰阵时卖韦纳，我冇记错，好似唔知3000定4000， 系有啲贵啊，喺巴塞啊。 系啊，咁而家呢个呢单 term， 即系呢单丢出咗嚟咧，其实就几多人觉得就系佢马体会就有啲养老 feel 啊。 我直情系养老啦，呢个就唔使问啦。 睇佢睇打呢个联合会杯就都似。 但系我又觉得就嗱，你走咗阿法加奥啦，但系你譬如如果马体个打法咧，就都系适合韦纳嘅。 唔系，我谂我期望咧，因为其实 譬如前面个空位会多咗好多啦。 之外就佢嚟翻两个前锋嘅，即系其实除咗韦纳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打呢个华力简奴啊嘅李奥其实都 OK 嘅呢个前锋，咁但系咧就因为八扣嗰嚿钱实在好大嚿啊，咁实在冇理由咧即系嚟填补啊，得嗰两个咁鬼平嘅球员嘅，同埋韦纳同八扣嗰始终个分别实在太大，咁所以我会觉得其实马体会应该仲有动作嘅。 喂，但我唔明一样嘢， 但系佢又唔系超级球队，咁我觉得就。即係未必一定要買翻一個大牌翻嚟，即係頂法加奧個位嘅。 但我唔明一樣嘢嘅係，其實 OK， 除非即係頭先 Stephen 想講偉大唔想出國嘅啫。如果你話阿温800至1000歐元，其實好多間都睺 嘅。哦，咁啊，好明顯嚟。 同埋另一方面，佢如果唔去競爭大嘅，佢唔過英超，唔過意甲，其實佢考慮德甲都得啊。其實啱使 嘅。哦，其實好明顯係球員嘅意願咯。好簡單，你都講咗啦。因為偉拿就一聽到咦馬體會針，咁啊即刻 pop 講話要去， 其他就決定唔去，係要去馬體會，咁啊冇計啦。咁啊， 喂，反而我想講， 同埋我覺得個打，唔係我覺得我想講多幾句嘅就係你話佢係咪真係走下波走得好緊要咧？咁啊，呢個真係兩睇啦，因為你譬如話受喺巴塞嘅即係嘅最後嘅時間，其實佢嗰個受又有經歷過好長嘅受傷啦。 係。 咁你話然之後跟住就仲有就係同阿 美斯 嗰個融入啦。咁你然之後跟住再最後期你嚟埋阿山齊斯嗰個競爭啦。 係。 好多嘢種種嘢夾埋咧，未必話一定真係證明。譬如話韋拿好似譬如話攞另外一個球員做例子，譬如話。托雷斯咁樣，即係托雷斯，大家好明顯都已經差唔多公認佢係跌，即係走下波走得好緊要。哦、但係韋拿係咪真係走下波咯？我覺得兩睇嘅啫。你譬如去到馬體嘅時候，你話我想象中佢拍住迪亞高馬天尼斯嘅，即係唔係阿邊個嗰、那個大另外嗰個 前鋒戴亞斯， 戴亞斯。 啊，戴亞斯係啊，記得，嗰個高大 大舊嗰個啦， 係啊係啊， 其實 OK 嘅喎，即係一個衝散，跟住俾佢可以，即係俾佢多啲空位去踢咧，又唔係話你又唔係話好似巴塞咁樣圍住對方嚟攻啊，有時有啲反擊啊，咁我覺得 夠用嘅，呢個丟實在我覺得係平咗啲， 係啊， 咁但係冇辦法，球員話要去，咁冇辦法，因為其實熱刺係的而且確出咗1000萬歐元咧，就俾巴塞嘅，咁巴塞梗係1000萬歐元梗係想放。 俾熱刺啦。咁啊，但係忽然間馬體會話：，哎，想買呢個球員喎。咁啊，偉拿知道哦，馬體會啊想針喎，即刻咧就撲到話：，我一定要去馬體會。咁啊，冇計啊。成單都因為巴塞就好想放韋拿走嘅、 嗯， 因為前面實在太多人啦，前面真係、 嗯， 因為而家數數埋埋，今個星期就放走咗保障卻機子啦，因為就借咗去阿積斯，咁、 嗯、 就另外 呢、這個真係慘啊！呢、這個 哦，咁呢、這個 人頭嚟嘅， 我呢個就真係我覺得係佢真係本身個能力同埋佢個身形嘅問題，佢、嗯、個身形真係實在太過小朋友啦，即係講真， 係 因為都佢未出道，即係喺佢即係打即係 B 隊嗰陣時咧，佢個入球嗰個數量都相當多。巴塞如果俾到好大嘅期望啦，如果俾咗極都唔少嘅機會佢，但係始終佢個表現真係認真麻麻地。咁、 嗯、 另外艾費利啦，艾費利就 費利就 而家有傳就會係 PSV。有傳 PSV 唔留喺斯洛克， 應該就唔留喺斯洛克啦。 我呢個有機會，因為高股上場咧，佢都好想執翻正隊波。 嗯，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單雕又我覺得有機會， 機會好大添。 如果迪魯仲喺巴塞， 迪魯喺巴塞，迪魯應該啱啱續咗約嘅。 但呢件我真係覺得唔係好得 呢件。因為啱啱呢個禮拜即係、就是、巴塞有一份即係。嗯就是可能親會方嘅報紙就出咗個佢哋嗰個組軍嘅即係成個大嘅方向啦。咁前面嚟講咧，就基本上就齊人㗎啦，就唔會再即係買一啲即係前嗰排講嗰啲咩朗尼啊嗰啲咧，就應該就唔會出現㗎啦。咁啊，應該就齊全㗎啦。前面嚟講，或者要再揾咧，都係揾一個即係以前啊亨力拿神嗰種即係願意打後備嘅老將 啦。超級後備 係啦，即係所謂超級後備啦。而家集中火力。都是个中坚位， 嗯， 咁中坚位佢而家咧就系锁定咗三个目标 ，first choice 系啦，第一个 choice 就系泰高斯华啦， 第二个 choice 就系大卫路易斯 啦，第三个 咩？ 就系利物浦嘅艾加， 哦 ，OK， 系啦，就 艾加都有传过， 传过，而家就系锁定咗喺三个目标啦，而家就 泰高斯华就好问啦， 泰高斯华就今个礼拜 咧， 好多新闻，有啲就话个球员自己想过。但就PSV 唔想放 嗱，有幾樣嘢先啦，因為今日咧就 PSG 嗰、那個唔係今日，因為今個禮拜咧就 PSG 嗰個技術總監李安納度宣告辭職， 嗯， 啊、宣告辭職，咁因為泰高斯話就點解會嚟呢、這個PSG 就 係、哦哦、 極之因個明白咗、個原因就係好主要就係來自李安納度 AC 米蘭啦、 啊，李安納度一走咧。咁就泰高斯 系嗰啲就 系啦，咁就要咁就有啲危险，同埋即系前嗰排都出过啦，就话泰高斯华同巴塞已经喺个人嗰个条件上达成协议，咁当然后屘佢经理人同埋嗰个佢自己都作出否认，咁但系呢单嘢就真系都几罗生门嘅，咁、 嗯、 啊所以其实即系两睇啦，咁当然就维兰路华就好想针呢个泰高斯华噶，但我觉得真系机会不大。 我讲到呢度，我都想停一停咧，就系、是、咧、嗯，即系今。我谂一季比一季咧，而家睇一啲即系暑假嗰阵时嗰啲转会新闻咧， 系啊， 系一季比一季难以捉摸啊， 复杂咗。 喂，而家真系咧，大佬真系吹水嘢咧，系多到满街都系。 系啊， 即系以前我成日话，喂，唔好睇啲华文啊，睇英文啊，睇外国嗰边 啲英文啊， 外国嗰边吹得咁劲啊。我话俾你听，有啲你净睇到咧系。即係意圖不良嘅，即係好多其實即係我諗係而家啲體育報紙可能同嗰啲 A 準掛鈎得好緊要啊！哇，吹啲風出嚟，啲水咧，即係哇，即係吹得就吹， 所以我吹到 即係作為球迷好難捉摸啊！ 係啊，而家所以要捉腦啊，小心啲 啊，非常之難搞。 即係 今次 係啊， 單嘢出嚟啦，話伊巴偏莫域可能係俾曼城或者皇馬爭啊嘛。 吓、 啊，哦系啦， 系啊， 我真系觉得好拗头。 唔系因为二型换影， 唔系谂， 因为 单嘢有权嘅曼城，我话俾你听，曼城有权， 系因为 有冇权啊的、 啊。 你譬如传一个伊巴出嚟，咁你其实又要谂下啦，你谂下曼城同皇马系嘛？曼城同皇马其实背后系想揾边一个前锋咧？嗰、那个未必系伊巴伊莫域嘅。而家真系好多呢啲咁嘅 经理人又出风咧、啊， 最紧要系啲经理人走出嚟。 系啊，你啲伊巴伊莫域经理人几犀利噶啦。 嗰、那個真係咪仲係嗰個啊？ 仲係有個 邊個咯？冇計 嗰條友仔，嗰條友唔記咩名，嗰條友好犀利嘅大佬。當年喺唔係當年針佢過祖雲達斯嗰下就好犀利。 係好多下啦，係。 反而想講佢嗰類波嘅原因係咩、就係嗰。 系讲翻阿仙奴啦， 系吹水嗰单啊， 系啊，我都出咗条 thread 啦，一二三四俾大家拣，朗尼，跟住仲有啊希古恩、苏亚雷斯，同埋或者系 none of the above， 系啦，咁啊。 咁啊，好多人都打四嘅。 呢三個最新最新嘅動向 先 動向啦。OK， 首先第一樣嘢，蘇亞雷斯有而家傳緊啦，阿仙奴開價3500万磅啦，就叫佢過嚟啦。朗尼就咩啦？朗尼咪就明明應該過嚟香港噶嘛，點知飛去嘅途中就咬親只腳翻翻英國。 呢、這個有警棍啊！ 有警棍啊！ 匿埋先傾係嘛？ 好啦，明明開頭咧，即係我哋七月頭或者六月尾睇嘅時候咧，咦，好似係好近嘅， 似得好緊要。 越蹲到呢個球 係越越粗啊！皇馬開咗粗，希古恩又跟粗 點啦？咁所以 俾阿 Steven 講先 ，Steven 講啦， 即係啊，目前你覺得最似係邊個情況咧？ 其實咧，你問我咧，一路都仍然係希古恩嘅，我仍然都覺得係希古恩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其實之前蘇亞雷斯，我覺得佢偏向係即係你當同皇馬玩嘢多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咁樣嘅，因為蘇亞雷斯不嬲都係皇馬最想簽， 係啊， 佢不嬲都係咁，但係而家就係、即係其實希古恩個故仔咧，其實一路就係話個皇馬主席走出嚟講過啦，其實阿仙奴其實正冇正式報過價，亦都有啲新聞咧係話爭嗰唔知300定400万磅唔俾，咁啊，你始終係有呢啲咁啊，即係有咁多咁嘅新聞出現過，但係其實一路以嚟咧，有啲新聞亦都講根本係阿安察洛提未上任之前咧，根本就冇諗住去做呢樣嘢。跟住到佢上任之後咧，佢係隊裏面唯一一個力主有希古恩要留低。 而家就多咗安察洛提嘅因素啦。 係啦， 大佬個領隊，個領隊咧就唔使出糧俾啲球員嘅。 冇錯， 佢啊梗係留曬所有人喺度啦，有幾多留幾多，睬你都傻大佬。 有啲新聞咧就係、是、話、你要我放到希古恩咧，就除非我買到巴爾。咁你其實就係、你根本就係個 全部 市場 呢 根本係 loop 死曬，根本成日你要喐呢啲球員呢、其實即係其實因為成個嚟緊，大家好似頭先阿傑斯所講，睇呢啲新聞呢其實背後真係要留意，而家呢個今屆尤其是今屆、你諗下又多咗兩支水喉， 係 PSG 同埋摩納哥 ，and then 就係換今屆英超由三隊波換咗領隊， 係 撲街啦，咁啊個個都第一時間新上場要做咩？梗係立威啦，係咪先？咁啊！阿斯豪想買或者想你當啊，我用好聽啲嘅字啊，發奮圖強啦，撲街個撚個都喺度出價嘅，浪乸到你就算祖雲迪咁啦，背後其實祖雲阿斯浪個價，曼聯都走過去問個價，幾廿人走去問，根本你諗下，稍微 hot 一啲嘅球員啊，個乸個都俾人由可能由千五就已經炒到3000或者4000，咁其實呢個問題就係以雲家嗰個收或者以阿斯豪一貫嘅作風，講真啦。你一個 幾時輪到佢呀、講真， 我就算講佢肯出錢、大家要留意一個問題就係、佢肯唔肯俾到嗰個人工。季初其實喺到季尾嘅時候呢，高恩基係好辛苦先係拍咗板，好今年俾你提高個所謂嘅salary 嘅 cap 帽都係去到15万。 嗯， 但係而家15万講真啦， 你朗尼都25啦， 曼聯對波面都有4-5個係呢、這個價錢。 15萬好多啦，咪車仔都撚多15万嘅啫，曼聯真係。 我唔係 啦，多隨時多過曼聯。 咁所以話你根本你以阿斯圖嗰個能力啊，即係唔好淨係話佢肯唔肯話爭嗰幾百萬嘅問題，而係嗰個後面嗰個人工嘅問題。佢本身話開共產噶嘛，大佬，你一個有15万嘅話，咁其他點算咧？系咪先？咁所以佢你當 我覺得都係九個啫嘛， 咪咯， 係咯， 即係當然我到而家都覺得我覺得唔值啊！咁但係問題在於係以 九個都要俾佢， 以咁嘅情況底下，咁冇辦法啦，韋碧克都7万，冇辦法。 喂，咁你而家冇咁個市場係真係撚高，7万俾人笑啦，大佬而家真係。 英格蘭球員喺翻英格蘭度係要高啲嘅，因為貨嚟緊個條款㗎。 你而家賓特拿喺法蘭克福都棘住啦， 係。唔係我諗最重要 多謝阿師兄上個禮拜 英格嚟咗。 其實我覺得成個你話轉會市場咧，最重要係一個deal啫，就係、其實一切要 back 翻到開頭，就係、巴爾個deal一日都喐唔到嘅咧。其實你大家諗到嘅，如果巴爾個皇馬嗰、那個連鎖反應就係皇馬就會放人 ，and then 就會喐到去曼聯嗰邊，個deal根本一路都喐唔到咧，就棘死曬。 知道，但係我想問阿 Steven 一個問題啫，你覺唔覺得雲加呢個禮拜嗰個動作愚蠢咯？即係譬如如果你係真係鎖死咗阿希古恩嘅，其實。你出即係唔知即係一定係佢嗰邊吹出嚟㗎啦，你吹出嚟話要買朗尼，吹出嚟要買蘇亞雷斯，呢個其實你根本就是、即係自己炒我自己即係希古恩嗰單嘢，因為我自己嘅睇法就係、你其實你買蘇亞雷斯或者係朗尼係不大可能嘅，因為你嗰兩間都係間 rival club 嚟嘅，即係嗰個更加複雜，其實同埋就係你。 其實最笑話就譬如話，喂放出嚟個 bid 3000好似蘇亞雷斯3000左右啊， 後尾3500 啦。喂，你有冇搞撚錯啊？皇馬之前都吹5000啦，跟住阿摩佬嗰個低低地都4000啦，你吹個3500出嚟做乜鬼嘢啫？即係你咁樣搞到自己死曬，即係我睇法係咁樣咯。我真係覺得好混亂嘅，即係阿仙奴啲收購就係、是。 不過我講阿蘇呢單嘢咧，其實有啲古仔嘅，就其實呢單嘢咧普遍上都唔即係一般嘅阿仙奴迷咧都唔相信係雲加問過阿蘇嘅。其實呢單嘢咧就係西班牙馬卡報邊吹出嚟嘅，就話係阿雲加揾過阿蘇出3000万，然之後咧就話 K 股因收到風咧就好撚谷撚氣，就決定唔撚嚟。 唔係呢個未必係雲加吹出嚟，不過即係唔知邊個想整死佢啦。 唔係而家， 即係我覺得你吹嗰個風出嚟咧，真係想整瓜佢嘅。 我想係啊，我推論就係、是、根本上可能就係皇馬射貓尾，就想 K 股因唔嚟。 唔係，同埋大家要留意就係，即係講真，如果個錢開頭大家真係 agree 或者爭個幾百萬咁嘅話，大家要記住咧，亦都有啲新聞臨尾皇馬突然間再浪到變3000嘅， 係， 即係呢個係個一而 浪邊個？ 浪阿仙奴， 浪希， 即係可能浪希古恩， 係啦，再 希古恩2700同3000啫，唔係爭好多啫。 講真，你浪第一次，再浪第二次， 不對雲家嚟講就好撚多啦。 我唔好話雲家，問題在於就係我都係咁講，如果以個 finance 嘅財力。讲真，佢冇可能即系话几千咁样抌出嚟，佢真系唔会，佢以佢嘅性格真系会同你讲价，唔系好似即系譬如话你有啲譬如车仔曼城，佢有钱，佢真系可能你话2500，佢俾2000咪即磅啊，即磅两件事。 我知点解皇马抌，因为咧我曾经睇过某一套戏啦，就咁样嘅，反正讲价，譬如话2000万开头嘅，2000万，不如咁样啦，1500啊，而家2300啦，跟住佢话。啊，唔好啦，2200， 唔係，我諗， 跟住就係咁諗咯。總之你越係講價咧，我就越臨上去。 我會咁講啊，實質即係我會咁樣講嘅就係、是、大家當睇戲咧。你咁樣呢、這個頭先嗰個環節當講笑可以啊，但係我相信以而家個 commercial 社會，我覺得唔會有咁。 唔係啊，我想話俾你聽下就係，其實對皇馬嗰邊嚟講，唔係個錢，未必係錢同錢好大關係。 根本就唔 係 錢 啊。係我放走個希古恩，我可唔可以揾啊嘛一個阿蘇翻嚟先？ 呢、這個 阿蘇我未確定，我就唔會放走希古恩啦、 啊。 即係可能係，咪就係、是、係啊，嗰、 啊 那個就唔係錢問題咯。 我覺得唔係阿蘇啊，我覺得係阿巴爾嘅問題。 唔係我哋都有啦，都有啦。 同埋 問題，因為佢。講出嚟咧，已經嗰、那個主席咧已經講到明咧，無論台前幕後咧都講到明，我係要巴爾啊嘛。 嗯。 但係個巴爾係死喺留喺呢個熱刺嗰度啊嘛，連衫佢都著埋，影埋相 ，poster 都出埋嗰陣時候。喂，大佬，我梗係唔放希古恩啦，就係、是、咁簡單啫嘛。 同埋另一方面，我想講咧、就是，就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其實我更加懷念癲恩嘅。 哦， 即係講真嗰句，我一路都講咗好多次，我從來都唔滿意加斯迪斯嘅，因為佢從來傾啲deal咧係冇一單真係似樣，或者叫做傾一啲叫做比較你有人讚過，譬如熱刺，哇，快刀斬亂麻搞掂保連奴，呢啲唔係以前癲恩做到嘅嘢咯，好快脆喺完全好多人都唔知嘅情形底下，雲加覺得 OK， 佢就即刻。傾完可能過兩 呢啲嘢咧，就我哋嗰隊愛隊都差唔多暴你後塵嘅，我哋都開始懷念前任嗰啲chief executive 嗰啲，因為而家嗰個咩啊咩活乜鬼後仔咧，都係搞唔掂啊！係 啊，所以其實真係 始終唔係足球圈嘅人 啊。係啊，你玩呢啲咧，真係講真即係我絕對認同雲加一定有佢嘅責任，但係問題係。我真係相信就係話真係去埋單傾呢啲deal跟傾合同啊，傾一啲 terms 嘅時候咧，加斯迪嘅責任咧係好嚴重啊！我真係絕對唔相信，即係呢條友係真係要炒嘅話，真係要盡快。佢攞嘅人工咧，除咗曼聯嗰個我唔知用 CEO 定主席去形容嗰位咧、第二個人工最高就係佢。 嗯， 但係佢交啲咁嘅成績出嚟咧，其實係完全係失緊敗。 係 失緊敗到真係，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如果要炒，我覺得要換咧。仲要保雲家嘅話，就一定要係唯一定要喐咗呢件嘢。如果唔係，根本係冇意思。你根本俾啲咩佢啫？揾得到啲乜嘢人俾佢先？ 牙沙浪高咯，一件啫，起碼買到件啦。我哋 錢添， 我哋 有錢㗎， 使錢買 嚇件靚仔咯。我哋嗰件咪買咗啲唔知乜撚嘢嘅靚仔咯。 哦，屌你唔計啦，大佬， 係 啊，真係攞命。 哦，你嗰個要俾錢㗎喎， 係啊，人哋嗰個唔使。 唔係，你哋都險籤好多㗎。 唔係，我都覺得一樣嘢嘅係今年即係我自己開頭估嘅就係話 ，OK 換咗好多領隊啦 ，and then 有好多領隊新上場啦，應該英超成條水喉係放得好緊要嘅。但我背後而家睇落去嘅就係話，其實 水喉是有在那裡的，但是所有東西是被整個轉會市場可能啲經理人係棘住曬喺度咧，就變咗做唔到一個。 但係我又唔相信到最後咁樣反高潮咧，冇殘冇交投，即係冇交咯。因為你冇成交，大家冇錢落到袋喎。你而家棘住幾件啊？譬如話嗱，已經開咗操啦，但係見到幾件，譬如話傳得最犀利嘅朗尼啦、Garrett Bave 啦、卡雲尼啦，跟住仲有希古恩啦、蘇瓦雷斯啦，哇！全部係呢幾件嘢咧，其實就係好似。一個喺埋一個圈入面嘅，即係總之是但咗一件咧，可能就兩三件 跟住就碌㗎啦。所以就係要睇啦，即係我諗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講啦，只要講翻我哋對波啦，嗰件靈異事件啦。 唔係我諗可以講多少少啦，即係講埋我諗講埋曼聯另外一單啦。呢個禮拜其實就係太高艾簡達拿啦，即係嗰個都可以講下啦，因為嗰個就無端端殺出個情 拜仁 啊嘛，就係拜仁啦，咁無端端啊哥迪奧拿就走出嚟講話，我件件都唔要，我淨係要 泰 亞嘅啫咁樣。咁啊，即係又係好反高潮，咁啊又係睇。去喎，即係都係窩嘅多喎，即係如果去到今個禮拜咧，就機會不大啦。即係如果過曼聯嘅機會就唔大啦，係啦。咁啊，如果你話哥迪奧拿出到聲嘅，咁啊艾簡達拿就 應該 就 應該 去波啦。咁同埋即係我諗就我係佢，我都過拜仁啦，因為嗰條中場線好踢好多啊嘛，大佬。咁但係就亦都有啲傳聞就係話可能啊。如果佢過去就擠走一件半件出嚟，咁其中一件係小豬喎，咁小豬可能又係曼、啊、又會吹曼聯有興趣喎， 咁咪好咯， 反而消息真係咧， 喂咁咪好咯，益你哋咯，喂小豬喎， 睇到唔係小豬喎， 小豬 OK 喎， 我反而睇到佢好豬， 我唔係小豬用嘅問題啊，哎呀打曬啦，係即係好煩啊，見到呢啲咁嘅事， 咁係咁多球員都話去曼聯係咪先？即係咁多人都想朝拜曼聯係咪？ 咁嗱，我俾你解釋一下先。你如果你話好多球員過曼聯 ，OK， 咁啊， 想 你嗰隊車仔，其實 而家佢哋想啊嘛， 咁多球員， 咁佢未招手啊嘛，個問題係曼聯未招手嘛， 有道理先得。 我而家講咩聽？未招手嘛，如果招手嘅話，咪 咁你 過去咯。 都講啦，有幾多球員過咗曼聯？有幾多球員過咗車仔先？你嗱，你具體少少 嗱， 冇 你哋未招手嗰陣時候咧，就冇嘢好講嘅。你當你招咗手嗰陣時候咧。阿莫雷斯话：阿费爵爷，讲俾我听， 我哋收工。 我而家要边个球员，佢就自己扑到过嚟噶嘛。 车仔密密针咗好多靓仔。 同埋车仔个 年轻爸爸， 好多靓仔啊。 就系买年轻 靓仔嘅外借 啊。呢个就买靓咩买靓仔外借咯。 我想知样嘢，马连仲系咪喺车仔度？ 借咗西维尔， 借咗西维尔啊， 外借西维尔 出嚟啊。 你譬如仲有维迪斯嗰件啦，买好多件。咁你仲有而家跟住新买翻嚟就 Wenkin Ko 啦 ，Wenkin Ko 就 Wenkin Ko 暂时留喺度，但系其实可能开 lift 之后又可能借埋出去噶。咁你迪拜恩就收翻翻嚟啦 ，Lukaku 又要解决啦。年青球真係好 多，俾個 買 補充一下先。 好想知當年嗰個好有前途嗰個英格蘭中場咧，借咗落去 我補充一下先。 我知你講邊個？ 首先咧就一定要講下啲最 update 嘅呢個轉會消息，就係我哋有個車路士中人羅美奧就借咗去華倫西亞啦。 嗯， 啊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另外就馬連就講咗啦，咁咧另外阿傑斯想嗰個叫麥希麥咩麥。 嗰個上屆已經係英冠踢㗎啦。 啊，而家咧啊，我都睇唔到究竟轉到去邊。 車仔就借曬去西甲，阿基就借曬德甲。 咁但係咧，係啊，呢幾日最 hit 嘅就係講話迪羅斯，就可能佢因為車路士就揾千零萬磅啊，就可以即係揾到迪羅斯翻嚟。 羅馬嗰 係啊， 係 啊， 吹到行呢個 呢單嘢吹到行啊，呢單嘢 你嗰隊真係盡收天下武器啦，真係仲講舒華沙都買埋翻。你嗰度你嗰度八十人啦， 买咗苏华沙，哇，唔系啊， 系一阵翻嚟，下一次我哋翻嚟，我想有两单转会好想讲，下一次啦， 咪讲多讲多少少啫， 讲埋先，唔好去 嚟紧咧，我觉得咧， 冇嘢， 唔系摩鲁当然啦，即系苏华雷斯嗰单就玩嘢啦，4000万镑，但系我觉得摩鲁今届咧，你见到咧，即系特别系车仔咧， 系 冇乜逼咧，话要去传去买咧，我系觉得咧，其实咧，你睇翻咧， 有传卡云尼嘅， 有传个。呢單嘅成個轉會市場咧，即你見到過去摩魯一買嘅時候咧，就一定係買一買要買到嘛，又往放條水喉俾佢噶嘛。但今屆 當然見到的就是油王招放條水喉，但摩佬不是很多動作的原因呢，我想看摩佬的動作會看得挺清楚的。你整個轉會市場真的粒粒亂，他都費撚事出手。 我想下一節再來啦， 休息一陣， 休息陣啦。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